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 FM91.3星夜狂想曲节目，我是李星云。今天我们来做一集，哇，上个礼拜热腾腾的格莱美奖名单出炉了，大家有看那个颁奖典礼吗？每一年其实像我们这种音乐人都引颈期盼，因为呢像金曲奖啊格莱美奖通常呢它都会办成像是一个颁奖典礼加上演唱会的这个形式，所以呢你可以一口气听到这一年最精彩的作品。那对于每一个作曲人、编曲人、制作人来说，其实你都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欣赏到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些歌手们上台的演出。那今年的格莱美奖其实名单也看起来非常的精彩。首先我要来播给大家呢，当然就是今年的大赢家，大家猜到是谁吗？这个 Bruno Mars， 其实我们以前在星夜狂想曲之前也有曾经介绍过他的作品。那去年的 24K Magic 魔幻这张专辑的确是在编曲、制作、作曲上面都非常的杰出，而且水准非常的让人惊艳。那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一起来跟 Bruno Mars 一起创作的，所以等到 Bruno Mars 上台领奖的那一刻呢，他是邀请整个团队跟他一起上台啊。那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很甘心，真的是会觉得 Bruno Mars 很疼他的团队，也非常重视这些跟他一起打拼的这些伙伴们。那他今年得到什么奖呢？有年度唱片 Album of the Year， 还有年度的制作专辑 Best Record， 还有这个 R&B 的 Recording 跟 R&B 的最佳歌手。哇，真的是大放异彩，非常非常丰收的这一年抢尽了所有的风头。首先就来聆听这个非常非常好听的 24K Magic。 Tonight 赶在这个格莱美的热潮当中呢，我们今天星夜狂想曲也要来做一集这样的节目，而且呢回味一下 Bruno Mars 在去年做的这张专辑是不是很好听。我好喜欢他的那个 synthesizer， 他的电子合成器，刚刚那一首歌曲从前奏开始就很有气氛，而且呢一起拍手一起跳舞。Bruno Mars 在舞台上面领奖的时候，他也说，他觉得音乐就是要大家一起舞蹈，然后一起 enjoy 那种感觉。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我觉得他今年上台那个模样会让我想到 Michael Jackson，你们会吗？因为他就烫了一头的卷发，然后又戴了那个墨镜，特别是他的歌曲当中的那种 groove， 就是那种律动感，会让人家真的会觉得很享受在他的舞蹈当中。我好喜欢看他跳舞，有没有，很目不转睛，虽然说他的身高并不是很高，有人说他是165，真的吗？真的这么矮吗？但是他在舞台上面看起来，我觉得哇，他一开始跳舞我就已经忘记他的身高了，就觉得太帅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当然也就是他在去年的2017的格莱美奖的典礼其实就有公开的表演过这首歌，那当然也是今年拿到这么多的奖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歌，也就是 That's What I Like 这首歌曲。哇，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把歌名翻得好有趣哦，我后来才知道叫做就爱这一位。我蛮台的这种翻译名称，但是 exactly 就是这种感觉。 That's what I like， 就是这个男生对女生说什么样模样呢，其实就是我最爱的，好，不管你怎么样。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That's what I like。 Hey, hey, hey, I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na get to clapping. Go pop a phone plan.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Coo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at night, silk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I'm talking trips to Puerto Rico, say the word and we go. You can be my flica, girl, I'll be a flico mamacita. I would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I can't keepPromise that your smile ain't gonna never leave. Shopping sprees in Paris, everything 24 carats. Take a look in that mirror. Now tell me who's the fairest? Is it you? Is it you? Is it me? Is it me? You say it's us, and I'll agree, baby.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Mars 24K Magic 这张专辑呢，已经卖了70万张了。不过回想起我们以前国语专辑，好像张学友的吻别也是卖70万、80万，不是吗？不过那个盛景已经不在了哈。在台湾的五大唱片排行榜或是美国的 Billboard 上面都是第一名哦。虽然其他的国家有的这张专辑是只拿到第三名、第七名、第五名，不过好巧哦，台湾跟美国居然都是最爱 Bruno Mars， 他也即将要来到台湾办演唱会了。买到票的你们好幸运哦，现在可以跟着这个格莱美最佳的 R&B 歌手一起狂欢呢。刚刚那首 Strawberry Champagne 有没有跟着跳舞吗？一起听音乐。今天星夜狂想曲就要来介绍最新出炉的这个格莱美名单当中，我觉得不能错过的好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Versace on the Floor， 也是这张专辑里头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的歌。里头用上以前如果你曾经听过 Stevie Wonder 那种 keyboard， 我们叫做 clavichord， 也就是 clavi 有点点敲奏的一种键盘的手法。那这种节奏呢，这种 synthesizer 听起来就是会让人家很想要跟着跳舞。好，这首歌曲有一点点像求爱的歌，是很直接的情歌。比如说他说，哎呀，为我脱掉你的 Versace 吧。这个 Versace 是什么？就是凡尔赛的洋装，真的是那个名牌服饰。然后他歌词里面在想说， I love the dress but you won't need it anymore。 哇，还有人写歌写这么露骨的，不过这就是 Bruno Mars 的风格吧。然后 Chorus 的那一句就是这个歌名 Versace on the Floor， 超好听的。 Let's take our time tonight Girl Above us all the stars are watching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n this world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 Underneath the chandelier We're dancing all alone There's no reason to hide What we're feeling inside right now So baby, let's just turnWhat?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It's warming up. Can you feel it, baby? It's warming up. Oh, seems like you're ready for more, more, more. Let's just kiss till we're naked. Ooh, Versace. 来自于 Bruno Mars 的歌声，刚刚有一句歌词我听了都笑出来，他说 Now I unzip the bag to watch it fall， 就是呢他、拉开这个女生背上的拉链，然后让那个洋装往下掉，他还故意用了一个音效，一个音阶从上往下掉下来，就啾，像音效一样，很幽默哈。Bruno Mars 的确就是这样子，很调皮的男孩。不过我觉得他的音乐制作今年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么多的奖项，真的是整个制作水准都非常的高。今天听了三首歌，会不会很想赶快收藏，听听他其他的歌曲，也很精彩哦。好，我们接下来来播的是另外一个奖项，叫做 Dance Recording。好 ，Electric， 有人把他们这个团体定位在Dance Rock 或是 Rock Dance， 有点点 Electric 的这种电子舞曲的类型。他们的团名叫做 LCD Sound System。这个团体很特别哦，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其实曾经举办过一个告别演唱会，也就是在今年格莱美举办的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大家都以为他们要告别歌坛了，就没有想到2017年呢，他们又推出这个新专辑。那这张专辑一下子就爬到排行榜的非常前面，而且还得到了格莱美这个评审的青睐。我们来听听这首很好听的《Tonight》。 Everybody sing the same song. It goes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I never realized these artists thought so much about dying. But truth be told, we all have the same end. Could make you cry, cry, cry, cry, cry. But I'm telling you, this is the best news you're getting all week. Oh sure, it's ruling the airwaves. What remains of the airwaves. And we're frankly thankful for the market psychology you're hipping us to. But all the hits are saying the same thing. There's only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Man, life is finite, but shit, it feels like forever. It feels like forever. Of negation, should enemies haunt you? being used by these bullying children of the fabulous, raffling off limited edition tunes. And what's it you do again? Well, I'm a reminder, the hobbled veteran of the disc shop Inquisition, set to parry the cocksure mem's dick filth with my own late-era middle-aged rambling. Every love and favors the same things. It's all touch me, touch me, touch me, touch me. We maybe realize what it is we need before we die. And luck is always better than skillet things. We're flying blind. Oh, good gracious. I sound like my mom. But out of the little rooms and onto the streets, you've lost your internet and we've lost our memory. We had a paper trail that led to our secrets, but embarrassing pictures have now all been deleted by versions of selves that we thought were the best ones, till versions of versions of others repeating come laughing at everything we thought was important while still making mistakes that you thought you had learned from. And reasonable people know better than you the cost in the long run, but they don't know the short game. And terrible people know better than you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wants of dear listener. So you have been badgered and taunted and told that you're missing a party that you'll never get over. You stood in the background, oh, until you got older. But that's all life. That's all 在 Bravo 应该很少主持人会放电音吧但是我们新的狂想曲，因为狂想嘛，所以各式各样的类型，其实我觉得好歌我就会推荐给大家。这个是 LCD Sound System， 有没有觉得他们的电音的那个节奏感非常的强烈哈？今年这一张专辑叫做 American Dream。其实重新复出以后呢，英国的卫报就盛赞他们几乎就是2017年最优秀的专辑之一了。其实早在他们刚开始入这个圈子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写过一首歌，还入围了格莱美，叫做 Daft Punk Plays in My House。好特别的歌名哦，傻瓜朋克团在我们家演奏演出，这种歌名其实蛮耸动的，就好像说周杰伦在我家的花园后院举办演唱会，这样子的歌名会不会让你真的想点来听听看到底他在唱什么。这就是 LCD Sound System。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 American Dream。 其实在今年的格莱美典礼上面，大家也在探讨哈，可能有很多讽刺这个川普的一些笑话哈，那大家都在觉得美国梦曾经不就是在鼓励那些勇敢的人，然后离开自己的家乡到美国来打拼，而且美国的特色不就是那种各色人种的大熔炉吗？就是因为它可以海纳这么多不一样的创意在这块土地上，所以美国才会变成这么强大的国家，不是吗？但是现在的政策呢，又让人家觉得好恐怖，好像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优秀的人都挡在美国之外。所以特别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听 American Dream， 特别的有感受。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 FM91.3， 每个星期三晚上7点钟在这里我们一起听音乐。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格莱美的这一集，我们要同时听到好多艺人的精彩歌曲。不晓得大家上个礼拜有没有看这个格莱美的颁奖典礼。我自己呢最喜欢看这个奥斯卡金像奖或是格莱美，然后我就会准备了一小杯白兰地或是 whisky， 然后配上巧克力，然后来享受整个晚上的这个演唱会。在当天的演唱会当中，他们有一个桥段邀请了一个英国的歌手 Sting 来做现场的演出。而且呢 Sting 他也说了，他虽然是一个英国人，但是呢他站在美国纽约的这个舞台上面，其实他的音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 Englishman in New York。 好，所以特别是他在纽约演唱这首歌特别的应景。今天我来播另外一首我觉得也是 Sting 非常酷的一首歌曲，那里面有他的独特的嗓音，有点沙哑，但是他是弹贝斯的，他居然可以边弹贝斯边唱歌，真的是很不容易。介绍这首歌给你， Heavy Cloud No Rain。 No rain. Back in time with Louis XV1, at the court of the people, he was number one. Be the bluest blood they ever seen. And the king said hi to the guillotine. The royal astrologer was run out of breath. He thought that maybe the rain would postpone his death. Look in the sky.Cloud, but no rain. Well, land was cracking and the river was dry. All the crops were dying when they ought to be high. So to save his farm from the banker's draft, the farmer took out a book on some old witchcraft. He made a spell and a potion out of midsummer night. He killed a brindle calf in the pale moonlight. He prayed to the sky, but he prayed in vain. Heavy cloud, but no rain. 今年格莱美奖得到最佳的制作人奖的他真的好特别哦，他的名字叫做 Greg Kurstin， 可是呢，如果你常常听我们的星夜狂想曲节目的话，你就不会对这个人太陌生了。为什么呢？我之前记得有介绍过小鸟与蜜蜂乐团，记得吗？那个两人组，小鸟跟蜜蜂，小鸟就是那个女生 Inara George， 那蜜蜂呢 The Bee，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 Greg。格雷格他其实已经是在流行音乐市场当中一个非常杰出的制作人，而且呢，除了担任制作人，他自己也有乐团，就叫做小鸟与蜜蜂。所以我们节目之前就有介绍过他的专辑，今年没有想到他又得到了这个制作人奖了，因为去年也是他做了艾黛尔 Adele 的专辑，然后还两个人一起上台去领奖，所以连续两年他都拿到最佳制作人奖，很厉害的才子哦。我们来回味一下好了， The Bird and the Bee 以前曾经出过一张专辑，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它是像以前的一个团体叫做 Darhol and John Oates 致敬的一张专辑 I Can't Go For That。 有没有这么巧，前几周我才在介绍小鸟与蜜蜂乐团，结果今年居然这个制作人当中的这个蜜蜂他又得奖了，是不是很像小蜜蜂他都嗡嗡嗡的一直在勤做工、哦、真的他制作过的专辑很吓人耶，有这个艾黛尔、啊、去年的，今年有 Beck Foo Fighter、啊、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而且他做的女生的专辑也很多。好，待会我们还要来听另外一张专辑，那先来欣赏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 Kiss on My List。 Secrets away. 今年看格莱美颁奖典礼的时候，有一幕这个 Keisha 她邀了一群的女生一起上台唱歌，然后哇，中间有很多的大牌耶，包括 Cyndi Lauper、她也是我的偶像，我的 role model， 我觉得 Cyndi Lauper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女生，居然有很多的前辈都跟着 Keisha 一起唱歌，还帮她合音。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出这么团结的举动呢？如果是一般来说，很多的前辈一定会不愿意帮后辈，只是担任和声的角色而已吧，在旁边。不过我觉得他们这一段的演出呢，其实是特别设计过的，因为所有的女生都穿着白色的衣服。这个跟金球奖的时候呢，所有的女星都穿着黑衣服，好像做成一个对比哦。那在这一段他们结束的时候也互相拥抱，因为呢，前一阵子的这个性骚扰的事情越演越大，所以呢他们是有一个 statement、他们说如果我们能够用音乐来塑造文化的话呢，我们一定也能够阻止这种被权势压迫啊、骚扰啊、歧视这些种种不公平的现况。 Time is up， 他说 Someday maybe、you will see the light。所以我觉得这段让我觉得很感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格莱美的这一段。每年其实他们不管是任何的乐团在不同的舞台演出，其实都让我们台湾的音乐人学到有很多，对不对？包括他们的成音，我觉得那个 sound 声响的处理也是会让你觉得看一场演唱会非常的过瘾。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呢是刚刚提到的最佳制作人这个 Greg， 他其实有制作这个 Shea 的专辑，很厉害哦。 Lily Allen、 Shea、 艾黛尔，然后Beck， 一起来欣赏 Shea 的这首歌曲，收录在一千种恐惧当中的 Chandelier。 Party girls don't get hurt， can't feel anything。 When will I learn？ I push it downI'm the one for a good time call. Phone's blowing up. Ring on my doorbell. I feel the love, feel the lov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drink.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drink.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drink. Turn back till I know. I'm not afraid to die. Yes,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h,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很快的一个小时就要过去了，今天介绍的格莱美的一些得奖作品以及 Grammy 连连看，可能我自己都还觉得还不够过瘾，我们下次再做一集好吗？最后一首歌曲了，这个是 National， 也是得到今年最佳的另类的专辑，这个乐团，中文把它翻成叫做国民乐团，他们的音乐虽然是非常另类，但是也可以让你听得出一些独立乐团的创意。最后就来欣赏这首 Nobody Else Will Be There， 我们下周见哦。 So tied together, what did you mean? Meet me in the stairwell in a second for a glass of gin. Nobody else will be there then.Nobody else will be there. Nobody else will be there then. Nobody else will be there. Can you remind me the building you live in? I'm on my way. It's getting cold again, but New York's cold.Nobody else will be there.